文明是城市之魂，美德是立身之本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丹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三毛编剧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歌《滚滚红尘》，来自陈淑桦的演绎，而作词作曲方面是罗大佑。在这里要告诉你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而今天第二首歌呢，我们选择到了张国荣的《我》。这首歌的普通话的版本呢，张国荣录过两次。第一次呢，把天空海阔的阔呢唱成了货，后来呢发现唱错了，所以呢发行了唱片之后呢，立刻又重新录了另一个版本。第二个版本呢，当然天空海阔呢阔就唱对了，而且呢两个版本你仔细听的话，会发现情绪和音色上呢有一些略微的不同。后来录的那个版本呢，情绪更浓烈一些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用合成的方式，第一段听到的是最早的我，而第二段呢，我们将会听到后来的重新演绎。 I am what I am，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。 这是来自张国荣的《我》两个版本的合成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2008年叮当的《我爱上的》专辑当中的《猜不透》。这首歌呢，是一首旋律很明朗精致的歌，它的歌词呢也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都市女性的形象。而在技巧方面呢，没有假声和刻意的高音，但是呢，却能展现出人物内心的复杂世界。 是好是坏的沉默，我也不想去追问太多，让试探为彼此的心上锁，猜不透相处会比分开寂寞，两

管时空怎么转变，世界怎么改变，你的爱总在我心间，你是否明白？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全过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是来自田震的《执着》，这首歌的作词作曲是许巍。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唐禹哲。唐禹哲呢，本身是一位台湾地区的演员、主持人。2007年呢，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《爱我》。而今天我们要听到就是专辑当中的《造飞机》。造飞机呢，当然是一个比喻，把梦想孕育的过程呢，比喻成造飞机的过程。梦想实现了，就像飞机飞上了蓝天。 我们说好分开，多远都要再见。回到旧日的山丘，看一看从前。阳光还是灿烂的夏天，照出泪光闪闪的笑脸，满天乌云渐渐不见的画面，仿佛是画出了美好的明天。就算遇到伤心在眼前，也要努力把梦想实现。青草地，有过放手飞翔的自由，才有回来重逢的时候。飞上去，飞上去，飞到蓝天白云里，风中张开启程的双手，带着祝福，我们一直往前走。夏天，照出泪光闪闪的笑脸，就算遇到伤心在眼前，也要努力把梦想实现。造飞机，曾经欢笑青草地，有过放手飞翔的自由，才有回来重逢的时候。飞上去，飞上去，飞到蓝天白云里，风中张开启程的双手，带着祝福，我们一直往前走。张开启程的双手，带着祝福，我们一直往前走。 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唐禹哲的《造飞机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苏芮1998年的专辑《爱就这么来》的同名的标题歌曲。这张专辑呢，不仅和张惠妹一起合唱了张雨生的作品《和》，另外呢，还有三首老歌的新唱，都是他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，而且呢，也都是《搭错车》当中的插曲，有一样的月光、变，还有是否。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标题歌曲《爱就这么来》。 爱就像 freeway， 一路到底的美，看着感觉慢慢醉。 I feel it's okay， 一直到底

真的只要你快乐，再见也可以多走一次不留。我一遍一遍重复我的心中、哦哦、只要你快乐，真的只要你快乐，不管我追求什么，害怕什么，你会欣然接受，没必擦身走过。 是路，你也是想。